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不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哎，今天非常荣幸跟我们在一起的是香港明报的前记者啊，香港著名的文化评论人徐记。徐记应该是第二次来到三地化新闻了，上次我们在做七特别节目的时候，徐记跟中流青年一起来到过这儿。当时那期节目播完之后呢，还有一些听众哈，确实给了我一些反馈。我等一下再跟徐记好好聊聊，在群里面大家讨论还挺热烈的。昨天呢，我跟我们这儿另外两位编辑在围观郭美美。其实当时，我说了一些有的人觉得你不该这么说的话，他说你表达太多的偏见了，你觉得围观郭美美没什么意义，但是觉得这个从社会现象，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也是很大的探讨空间的。我说我们今天还要再准备围观另外一个人芮成钢，我觉得围观芮成钢的这个意思和意义应该要比围观郭美美要大很多。这次的发酵又是有一个很有趣的轨迹哈，在上个礼拜六，应该是礼拜五的晚上知道的这个消息，但是发酵呢是在礼拜六，这个基本上也是中纪委的一个惯例了，现在形成很多的媒体记者一到周五的晚上就去中纪委的网站不停地刷，看有没有什么大老虎又倒了。哎，但是芮成钢他其实不算什么老虎，可是呢你看现在舆论的发酵哈，他比老虎的威力可能还要大。当时一出来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不是有一个群吗，我加了很多听众在微信里面，就是基本上一夜之间全部被芮成钢的消息洗版刷屏。然后他们就在群里面说，樊素，你们三地化新闻该聊聊芮成钢吧。我没回他，我当时在想，我说如果仅仅是评价这个人的风格或者谈论对他的个人喜好，我觉得没什么意义。但是你会想，整个周末到礼拜天之后就发现，哎，好像对他的这个讨论越来越丰富了这个角度。当这个人成为一个有点像公共事件的时候，我觉得有了讨论的意义。于是礼拜一决定，哎，咱们今天一定要来说说这个人。今天我是特意哈请到的香港媒体人徐记，然后这边佩芬在台湾从事了十几年的媒体工作。我很想知道哈，两位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佩芬，你以前认识芮成钢吗？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其实还真没有。 真没有啊。 对，来了这工作， 来了香港 之后 才知道，来了凤凰 才开始接触，但以前还真没有。所以你刚刚说可能这新闻出来的时候，很多你的这些听众啊第一时间不谈这个话题，我看到就突然我的朋友圈也被洗版了。 是吗？ 可是感觉上就是一个人，一个 主持人 然后出了点事。但他后面的影响到底对可能来自内地的广大的各位有这么大的很多的心理层面影响，可能这是从很多的评论。但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其实台湾现在大家批评就是媒体是很多的乱象， 我看台湾的报纸都在报道这个事。 对，但是可能不知道，就是台湾媒体出来让我会觉得 什么， 我就是一个人 主持人， 一个人出事了就是这么样。所以我不觉得他可能他真的是一份 非常有意思。你觉得是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来报道 他？但我不是，我觉得他背后其实代表就可以探讨出很多的现象，只是说我说很多的状况其实在台湾可能其实都碰过了，所以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 台湾有类似的事情， 其实你说主持人这些，你说可能后面我们会探讨他究竟怎么样的一个有可能在自己的利益上面其实都见过，所以我觉得可能见怪不怪了吧。对， 许基呢，意外吗？ 我原来不认识这个人，因为我有一个坏习惯，我不看电视。 okay, 所以 这是个好习惯。 我第一次知道他是反而是看书，我在书店，我看书嘛，我翻书店翻翻翻，有一个人封面上蛮帅的， 低个头是吧， 对， 很帅， 一个45度角是吧，然后下巴尖尖的。然后呢翻了一下，哎，也觉得没什么好看，但是后来就这个名字记住，因为这个姓还挺奇怪的嘛，是吧。后来我就在电视上看到以后发现这个人跟书上那个照片不太一样啊。这个没有那么帅嘛。然后 电视没法 PS。 再知道以后就是这个他代表地了。代表中国，代表亚洲，代表世界，在向各种人发问。那么对啊，这次事件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我想大家也都不知道他到底什么事儿吧，这个其实案件的结果还不知道，但是 哎，我知道什么事儿， 是吗？你说，来赶紧说一下。 哎，其实我也是看什么财经啊，什么澎湃新闻，哎，澎湃新闻听说现在很火，他这个是东方早报的一个新媒体的项目，我昨天还去查了一下是什么背景，据说呢，东方早报花了2亿，就专门打造这个新媒体的品牌。芮成钢这个事儿呢，最先是由澎湃新闻发现的，因为他们看、啊、这个。在微博上他们先问了一句，他说礼拜六下午说芮成钢去哪儿了，因为呢他们就发现啊，就是11号晚上本来是这个央视的经济新闻联播，应该是有两个人主持，就是和谢颖颖搭档芮成钢、 对， 而且呢他们官方微博呢是惯例会发一个节目预告，就跟咱们似的啊，说今天是两个人，而且芮成钢也有一个习惯，在直播之前呢有人说他是证明自己没事嘛，前面很多的传言，他说等会儿直播见，明天直播见，乱七八糟的，但那天呢他也没发话，而且呢是官微发布之后呢他又没出现，甚至呢他那个话筒都没撤下去，就只剩下谢颖颖一个人，就很多电视界的业内人士就分析，他说这个算是一次事故，就你从画面什么机位啊设置那些我不懂啊，就从那个分析来看呢，这肯定是节目组都措手不及，完全没有想到会人突然间就不见了，然后很多记者就打电话，他们节目组的人说呼叫转移，那个时候就发现啊出事儿。好，这个澎湃新闻发现之后呢，紧接着财新网就出来了，财新网就说呢，这个芮成钢是在央视被带走的，然后被带走之后呢，就财新就有更多的新闻出来了，现在呢是说他曾经创办这个北京公关顾问公司叫做帕格索斯，他呢自己是创办人，而且是长期持有股份，这个公关公司干什么呢，就是他不是访问很多的政要吗，政界名人吗，就是跟他们谈价钱，你上央视明码标价，你上多少分钟多少钱，意思就是呢我自己开公司，然后呢我就让央视那些相当于我的公关公司是做央视直接服务的，按香港人的这个理解就是利益输送，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嫌疑。好，那根据这个有腐败的线索吧，可以说是大家就开始梳理，说你看从这个原来的央视副台长李东升，后来的公安部副部长落马之后，李东升落马之后，数一数就是财经频道出了大事儿，现在每个人都是人心惶惶。 对， 算上芮成钢已经带走8个人，从频道总监郭振喜到副总监李勇，然后是制片人有3个，还有一个运营组的财务总管，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主持，大家上网也能扒出来到底是谁，再加上芮成钢，一共是8个人，说这是财经频道的大地震。哎，就是这么一个轨迹。 这个倒是一般媒体人都出来，往往很多都是转做公关嘛，或者说还在职的时候就做公关。 这个、 公关其实有一个是处于一种灰色地带的，你说他有事儿他就有事儿，你说他没事儿就北京话说给人平事儿的嘛，公关对吧？然后其实现在也这些东西也是媒体的报道，对不对？官方并没有出一个最后的审查的结果。 央视他们是不做评论，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不知道到底什么事，但可是在大陆的微博上网上已经炒翻天了。 对， 今年大概这一次大概是我们第二次看到，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出事儿，然后全民幸灾乐祸，全民 在、哎、对，这个就是非常奇怪的地方。 第一次大概是文章出事的时候，然后这个全民都在等星期一，对不对？然后这一次就是芮成钢，可见我倒是觉得这个现象表示他们的在圈内的人品是有点值得讨论的空间在里面。而且这一次的特点是说，全都是同行在踩他， 幸灾乐祸 啊，全都是同行在爆料他平时的为人怎么样啊，不打断别人说话，不给人说话，很跋扈啊等等。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最怕是同行之间在对你的评论，因为你要骗粉丝是很容易的，但是骗同行是不容易的。 对哦，对，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做电视最大的优势，刚刚雪弟点到，就是你通常可以看到镜头之下的，所以我决定以后我退休也要写一本书，就镜头之下，我觉得那才精彩。可是刚刚雪弟提到，就是很多的但台湾也是非常多媒体人，他们会习惯就不做媒体之后，他们出去做公关公司， 香港也是一样， 或是说做制作公司去承包一些电视台的。可是他所谓要做这东西，就因为他人脉，因为他在做媒体的时候。就是说累积的人脉嘛，那刚刚讲到说芮成钢这一叠，就大家媒体人就疯狂出来踩。可是我觉得这当然某些程度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人平常他的人缘好不好，这在这时候。可是像台湾，我说我每次都提我前老板，你说前在节目就是这事情嘛，被关的时候，其实 李彦秋， 对，李彦秋，然后李涛，那时候就节目停了这20多年的品牌，可是当时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可是后来我上一次3月份回台湾，其实他就很。 有私底下的聊天，其实这时候你会感受到很多雪中送炭，哪些人就在特别在这时候，你就会真的知道平常哪些人是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他们来跟你 考验人品的时候到了。 但这时候可能真的来送炭那些可能才是你真正的。 哎，但是会不会有这么一种情况哈，就是高处不胜寒，因为他接触的人群和他混的圈子呢，就是跟一般的媒体人还真是不一样。你说我对他的印象应该是大学的时候，他在央视工作有十几年了嘛，2003年在英语频道干起，当时我们家收不到英语频道呢，后来他是调到财经频道之后才注意到有这么一个人，就当时他在屏幕上的现象也没有觉得很特别，就觉得哎，这个人反倒有点愣，我觉得有点愣，就他的那个表情哈，你说在镜头里他也不算非常锐气啊灵气啊，你都感觉不到，就觉得还是一个普通的主持人嘛，一个播报者嘛。但是后来发现呢，这个财经频道它经常会整一些跟一些外国的经济专家或者一些政要他们实时的连线，然后他们就是直接用英语对话，然后哎，我看到了，觉得哎，这个人好像英语不错，因为我印象当中之前的就只有沈冰来做过这个事儿啊，现在沈冰听说也不是很安全啊，然后芮成钢就是印象是这个，但是后来就发现哎，怎么他都差不多是要顶替水均益的那个位置呢，就发现所有的那些绝大部分吧都是找他去访问，就发现这个央视应该是很器重他，然后你就发现他又出书啊，就很多的媒体给他写一些很深度的报道，哎，但是我当时对他的印象还没有谈到喜欢或者不喜欢，就觉得他就是一个还挺上升势头很强的一个主持人，但是我对他有好奇，就是开始同行里面传着一些段子，就说他去就是代表地嘛，但是还有几个可能公众没有引起非常大的兴趣，我也是看别人写文章我才知道的，比如说李佳佳啊，也是另外一个南方电视台的主持人，他就说那年的博鳌有一个青年领袖圆桌会议，当时的主题叫做直面青年危机，就有一个台湾的80后的嘉宾，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台湾的年轻人走向立法会还没什么讲呢，就讲了一句话，芮成钢就打断他，他说我们不谈政治。当时这个李佳佳呢，他就在现场，他听完这句话之后呢就非常的不爽，他说你首先得给人家机会哈，你得听听人家到底是想问什么，而且我作为观众我是非常想知道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年轻人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诉求的表达也好，甚至在这样的场合用这样的方式，他说你首先主持人你得是个人，你就是个正常人你就这么打断人家也是不礼貌的，再说你是个主持人，如果主持人的专业技巧来说，你也不应该用这么粗暴的方式去打断人家，显得很没技巧而且很没风度，然后他说对他印象很差。好，我又去搜其他的文章，我就开始对这人有兴趣了，我就搜到杨潇啊，虽然这次他出事之后呢大面积的转载，但是我很早以前我就看过这篇，他讲了很多，就是现在给他贴的标签精英主义啊、国际化啊、中英文什么自由游走在中英文之间，但是给我两个细节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芮成钢讲话其实很谨慎，而且他会讲一些很礼貌很大的话，比如说讲到现在中国的一些负面的新闻啊，他就说我们要有耐心啊，这个很像胡总的胡锡进同志的逻辑，有耐心啊，慢慢来，他甚至说帮记者想好了标题，比如说这一段你用把心打开，下一段用把根留下，哎，这个标题怎么样，喜剧界的 控制欲很强， 控制欲很强。好，这还不算呢，还讲他小的时候嘛，他不是文科状元吗，当年合肥的高考很风光，然后呢他们家应该是有这个演艺的渊源的，就是他家里人谁是当演员的，当时有过建议说你不如去报考电影学院，他就说我不，但是他给了一个理由呢，就是我觉得还蛮能反映他的一个取态的，就是你知道他对某些东西的认识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他说我们每天在电视上已经很多看到是欺骗别人东西了，我不想再当演员再去欺骗别人，他把演电影演电视是有这样的理解，我当时就挺震撼的， 听着像是一个文艺青年 看上去像个普通青年，挖一挖是个文艺青年，结果现在 是 个二逼青年。 哎，这句话总结得很好。哎，这个印象你就慢慢的到现在之后呢，然后又加上很多外面对他议论，说这个人出事儿可能是迟早的事情，可是你也不会真的觉得他就是一个什么大事儿嘛，就跟佩芬讲，他就是一个主持人，也就仅此而已，你也不会去再去深挖。 主持人出事儿是经常的，比如因为靠言论吃饭的嘛，那你讲错话什么都经常，比如说这凤凰的吕秋露薇上次这个大这个香港大小便的这个时候不也出事了吗？但是一般来说主持人的事件公众讨论是围绕这个话题讨论的，没有说指着 这 个人 的人品， 对，指着这个人来讨论的，这个是真的很少见。 嗯， 对。 然后佩芬， 不过我觉得不知道芮成钢，其实某些程度来讲，你讲他是不是个专业，他确实还是他学的这个经济嘛，这外交学院学的， 国际外贸什么， 对，所以然后英文又好，所以你说放到这个舞台上，他确实是有他的专业在。前半段我讲，但是而且呢，你说作为一个媒体人，他所处在的位置，我相信是很多媒体人很羡慕的，因为媒体人最大的羡慕什么？你有一个让你发挥的 平台 ，真的。可是只是。我觉得还是媒体环境的不同，因为在内地可能央视它有它的一个垄断性嘛，那台湾不一样，可能有太多的竞争，所以你可能在前半段刚刚讲到他讲到你樊叔讲到那演戏那一段，你某些程度你想到这个人是有他的理想性的，可是到了他的人生轨迹到了可能到了央视之后的后半段，你开始发现他很多的这些什么代表这些言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在某些我不知道我自己感觉上在他的内在好像有一些价值观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可能我们后面会去探讨，也许是这个环境或者是说这个人，因为说真的环境很多时候它是一个限制，但是变不变这是你个人的选择嘛， 没错，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得到这个人改变的一个轨迹的，就像你刚刚讲到理想，我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他在诠释新闻的真相是什么那一段话我真的印象很深刻，他觉得新闻什么是真相，它就是一个事实跟角度加起来的东西，那有事实在，可是报道有不同的角度，那新闻就是看你从哪个角度报道，拼出来就是一个真相，所以其实你说这是真相， 你觉得 就看他怎么报道，其实某种程度他对， 他是这样 的， 他是这样 、他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所带出来的问题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真的还挺多。 还好，那我说被洗版哈，有一条评论我印象非常深，因为这次大面积转载的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南方人物周刊杨潇的那篇特稿之外，还有许知远也写了对芮成钢那些评论，很多年前了。然后后来呢，我们同事就在群里面就转了一条许知远自己的微信一张截图，印象很深，给大家念一下哈。这也是反映现在你不管是舆论也好，包括对媒体人的评价也好，都是陷入一种也不能说是焦虑吧，总之会陷入一种矛盾当中，叫做许知远这么说，他说关于芮成钢的一篇7年前的旧文章意外地浮现出来，不过他也恰当地说明我们道德上的双重迟钝。第一次，你为成功者无原则的欢呼，毫不深究这成功中蕴含的操纵技巧和无耻，忘记了他是某种体制的共谋者。第二次呢，当成功者陨落，你又迅速地践踏他，唾弃他，却主动忽略他是更大邪恶的受害者。一个我们期待生活的社会，是你在成功者最得意的时候批评他，在他陷落的时候为他出来做某种辩护。讲得很有道理哈，这个非常值得讨论，我们稍微休息，等会三 D 化新闻继续。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还有特别来宾许记，香港明报前记者，香港的文化评论人，著名的80后。 不要老提明报，我现在跟明报切割不了了。 哎，但是明报确实带给你一个职业生涯上是重要的里程碑吧？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明报的。 就像所有的刚才我们说到，所有的媒体人的平台对媒体人来说都很重要。但是说回芮成钢，我是觉得，刚才讲了很多啊。 我觉得从工具理性的这个意义上来说，无可厚非，芮成钢一定是一个成功者啊，甚至精英，是应该值得去学习的榜样。对，但是也如上一节樊素讲到的，这个首先你是个人，不管你是个成功的人还是什么，首先你得是个人。现在芮成钢这种形象，最近不是也有人在挖出来，钱理群教授之前写过说一个 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吗？这几乎是我们现在在海外经常能看到的一种留学生，中国留学生的形象，包括香港。我又要老本行，我又要开始骂港漂了。我觉得我经常能看到这种人，他们只要成功，他们是不计手段的。甚至他们经常跟你说，即便芮成钢出了这个事儿，我还看到这种类似的言论，就是说他当年能那么成功，就说明他厉害。你手段什么的，他现在出事了，是有人想害他之类的，等等为他辩护。总之，这个只要你是成功，你就已经完成了你人生的最大的这个目标了。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忽略了，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天道啊，这天道像是上帝的这个草。一台除草机，你哪一根草你敢冒得太尖太高了的时候，那除草机就会毫不留情地把你给削了。 哎，你说到这个冒尖哈，我就有这么一个感受。我说其实我们现在讨论芮成钢，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他的喜欢或者讨厌从这个点来出发的。但是你想，他作为一个电视主持人，他进入这行，他势必要自我推销的。你说你要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你想要获得更大影响力，去影响更多的人，传递你的价值观，你说白了，你在电视上，你在媒体上做的工作就是希望传递你的价值观嘛。你说我在一个位置上，我肯定要做自我推销的事情，就说他的推销的这个做法可能现在是很多人不太满意，但是不满意不代表它是种错误，就是它可能不太符合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这样一种观念，你觉得干什么都低调着来，做好事应该不留名。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就是觉得，我竞争这么的残酷，这么激烈，我就是要抓住一切的机会去进行自我营销啊。你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他确实没有错。可是现在讨论好像更多的，我就是看不惯你这套做法，因为你这套做法不对，所以你所有的结果都是错的。 自己承受呗，你当时你自己选择要这样做，然后你就自己承受。所以说这个案件本身是值得关注，但是说他的这个怎么样去营销啊，等等等等，这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了。你任何人今天想要成功，你用任何的偏激的手段去想要获得成功都可以啊，没有问题，只要不违法就可以。但是将来有任何的后果你自己承担就好了。 只是我的担忧在哪儿吧，我说我首先对于这种在电视上大红特红的人，你就会保持一种警惕，你会有一种防备心，他到底是为什么红，就是甚至你有一些阴谋论的一些猜测，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现在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但是关键在于他红了之后他在推销些什么，我觉得做法没问题，就是你再怎么样跟克林顿说我是他的好朋友也好，你跟陆克文说我怎么样陆克文帮我系领带也好，我觉得都 OK， 我也反正没有办法去证实你说的真还是假，但是我可以保持我的怀疑，他有可能是假的，但是 OK 就放在那儿。可是他在电视上或者他在公众场合传递出来的东西，这个你要警惕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很多对于成功的理解还是李佳佳讲的段子，因为他在现场他说博鳌熬的有一件事情也是没有引起公众注意，但是在场的人听了这段不太舒服，这足见大家价值观是不统一的。他说呢，当时芮成钢他也是主持博鳌的一个活动嘛，当时张亚勤他是微软的全球副总裁，他呢就非常幽默，他觉得芮成钢主持的时候他就说中科大呢有一个少年班，都是一些神童，张亚勤上大一的时候才12岁，但这些神童后来都有一些扭曲，比如说著名的宁珀哥哥他后来就出家了，张总现在看起来还算蛮正常的嘛，他觉得出家的人呢一定是失意的，是不成功的现场呢有一些笑声，但是李佳佳他说我听完之后觉得无比的悲哀，他说咱们的社会缺乏信仰，你只有功名利禄算得上成功，对于他人有宗教选择你还极尽嘲讽，现场还有这么多的笑声，他说非常的悲凉。张亚勤果不其然就给他一个回马枪，就说成功有很多种，宁珀在佛教界非常受人们尊敬，找到宁静这是成功。我觉得这句回话比芮成钢那种什么耍幽默精彩多了。 说得好，那个包括他前面那个代表，你 哎呀，要应该你有那个位置，你有那个名声，应该向大家多传递一些常识吧。就比如说你。 嗯， 我们授权给你了嘛，你就代表我们，对吧？代表是得，中国人就有这个毛病，不代表他不会说话的，一定是我今天代表这个居委会啊，我代表这个班级，我代表这个什么，你说的任何话只能代表你自己，好吗？这种他的很低智商的一种， 而且你说代表这样的错误哈，应该不是第一次被骂，就以前挺多人就说我要代表你干什么干什么的，一说这句话。基本上是踩到地雷了， 他不是 一定会在网上被 喷。他不是在欧美受的教育吗？说应该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啊。 可是我不知道，我个人观点，我觉得这将近三年来，就可能也许接触内地东西真的，可能人呐、啊，不管他有看的新闻也多了，有些时候我反倒我刚刚会犯的像刚刚徐记批评那个，我会觉得。一开始会觉得没有办法看不下去，接下来我现在的心态是我觉得那是他的本事，因为我自己真的做不到，那是人家的本事。可是我觉得瑞成刚你刚刚讲到行销这一点东西，你说他不是一个是非问题，因为说真的他推销他自己他没有错， 对，因为他的手法我只要没犯法我就 是 可以的。 可是我说回归到我们这次访他世代的时候，吴敏杰诚品的副董事长吴敏杰也讲了一句话，我就把他转一下，说真的推不推销那是你的权利，可是买不买账这是我自己的智慧， 对，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在于公众。可是回归到，其实媒体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平台。我们刚刚讲到可以让我们媒体人发挥，可是相对的，因为媒体是一种公器，其实它是一个社会公器来的，它对一般平民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影响力是有，你不要觉得好像大家现在都很有智慧可以判断，其实媒体是，所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其实你所传递出来，你可能因为某些程度你有了这个平台，可是你所传递出来的东西是真的会影响到一个也许价值观或整个社会的一个判断力。其实在台湾很多时候你说政治上面，你说为什么有些电视台那么绿，因为他讲话真的是就这么多人绿的就信嘛，你讲马英九是 gay 可是很多人也信啊，对，所以其实是真的有他的影响力。可是再回归到，其实我最近看到一些台湾的评论文章，点到一个也是我这两年我觉得非常惊讶，是很多台湾媒体人去接触到大陆媒体之后，你会很讶异于就跟我们同一个也许比我们更年轻的人，他却拥有这么大的资源，这叫做你用台湾话，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像是小孩玩大车，就像说我可能去换一轮名片，我换个名片可能啊，87年88年换过来名片，新闻总监，哇，我真的这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可能还在小助理耶，对，其实你会觉得真的在作为媒体来讲它是一个机会让你有平台发挥，对，可是很多时候因为现在市场太大，很多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拥有一个很大的资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特别是说瑞成刚刚所处在的财经媒体，它真的是一个牵扯到非常多利益的地方， 这个可能真的是中国大陆才独有的现象。你说瑞成刚你怎么讲他都是少年得志嘛， 对， 就是你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放在这么一个重要的位子上，是比较容易迷失的可能，这个真的是独有，因为之前柴静不是也被批吗？可是，包括你讲的吕秋，当时他们两位被批的时候，跟这次线下不太一样，就是怎么被批，你底下一定是有一帮铁粉，他们是无所畏惧的，是为你辩护，而且他们讲的是头头是道，你就看到是两方人相当于在辩论，但这次几乎是一面倒的来嘲讽他、踩他嘛，就这个时候还是你会想到有一个平台的问题。当时柴静他去清华讲课，他就26岁的时候是做到也相当于做新闻评论的位子，当时做那个时空连线嘛，他说这在世界的新闻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就是你一个初出茅庐，你也没有什么前方的采访经验，你就做到评论员的位子上，这个是很罕见而且很不正常的，所以这跟平台和体制绝对是有直接的联系。你就包括杨潇他在采访做芮成钢特稿的那篇长文里面，他去采访到很多央视的制片人，就跟芮成钢有很多合作的同事，他们非常直线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他是我们财经频道，甚至我们央视，甚至我们整个国家 国际化的代表，就是你只要一去到那个地方，你可能自然而然的那种高大上的情节就出来了、 嗯、 你就觉得我确实是代表国家，我就是国家电视台的嘛、 嗯、 我出去之后我就是一种国家形象嘛、 嗯、 这是你因为你处在那个环境， 没错， 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产生的一种就生理反应，我甚至觉得是。 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啊、 嗯、 芮成钢还是个受害者、 嗯、是啊、 嗯、 今天我看到那个、嗯作家陈希我他发了一篇文章、 嗯、 然后在讲日本的好话，然后但是呢下面就有人骂说、哎、你们这种就是你做不成芮成钢所以你就骂芮成钢、 嗯嗯、这也是有一部分 陈希 我 说我 觉 得没错、 嗯、 真的是 真 我之所以骂他就是因为我做不成芮成钢， 凭什么是你， 这个话 还是我 不是还有另外一种理解我觉得、嗯、就是说把你放到那个会变成坏人的位置上，你也会变成坏人的、 嗯、 你不要对自己的人性有太高的估计、 哎、 真的你 真的 你像刚才樊素所说的，你要是出去是代表了这个国家电视台， 嗯嗯， 出去跟一个政要说不定你也、 啊、 你也马上觉得我是在代表这个国家呢、 啊、 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这个体制造成的这个、 嗯、 这个芮成钢这么个现象， 他是受害 者，但是话回头说，我还是觉得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值得讨论的。 对， 就是我记得是前年清华一百周年的时候、 嗯、 蒋方舟不是还写了篇文章吗， 嗯嗯， 就说这个现在他们的同学每一个只要进了北大清华的人都立刻觉得自己是利益集团的一份子、 哦、 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他们不会去反思这个利益集团、 嗯嗯、 唯一的任务就是要一起来维护这个利益集团，然后把自己当成是可以在里面分一杯羹的人、 嗯、 然后这些精英啊，往往我真的看到这些精英身上有这种共性在这里。 你说这是不是跟地缘有关系，因为你是处在北京，你说如果在香港的话，大家就觉得我是一个大学生嘛、嗯、我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嘛，你也不会去北大清华有那种天之骄子的感觉， 会有不同， 会有不同， 港大会比较 精英主义， 港大 会 比一般，港大毕业就是进什么公务员啊什么的，中大就不会中大的人就是屌丝 哎，我还有一个联想啊，就说这跟整个的国家形象和所谓的国际地位提高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时我讲财经频道的那些同事们他们非常引以自豪的就说这是我们国际化的一个标志嘛，那确实是芮成钢也经常是挂在耳边，我们要注重什么国际地位的提高啊，就是自身国力的增强啊，就这些都是国家层面的一些宣传的话语，他是说的非常自然，所以是不是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它现在少了一种什么呢，就是谦逊的谦卑的这样一种特质，所以你就导致这个国家你不管是从上到下尤其是皇城根底下的人他自然会有一种优越感，你不管是去到哪儿旅游也好，就是你做任何行业你都会觉得自己特别牛，这是一种现象，就是你不单单是媒体人他有这么一种状态，我甚至觉得各行各业你从北京来的你从那种很高级别的大家都会有这么一种状态是非常自然的在身上， 像你费文说 不，我觉得其实可能还是大部分接触，就像咱们今天录音间里面樊素雪季两个其实已经是内地人了，可是我觉得你们都很谦逊， 因为我们没有在北京 我觉得很多时候刚刚先点到我也接触过这样、嗯、就觉得可能他们是一个精英，可是我觉得所以让人有时候受不了不是说他们真的是一个精英集团，精英这大家不会觉得， 嗯嗯， 而是说当这些人可能他们既守的某一种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价值观的时候，他们还要出来指证你们是这个价值、 嗯、 社会的价值是扭曲的，这个时候是不公义的、 嗯、 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让人受不了是其实你们在已经是既得利益者，或者是其实已经你还要出来觉得别人是错的、 嗯、 我觉得这才是让人受不了的、 嗯、 可是大部分你说这个把芮成钢事件讲到这个扭曲，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不知道哎，我觉得有些时候内地人感受跟那个外来者就是台湾人去接触、 嗯、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可是这真的像樊素讲的你说各行各业真的会有、 嗯、 可是体制有问题、 嗯、 但回归到很多时候对还是一个个人你们把持住的、嗯、像有些时候我就会觉得如果像你要走那样的路的话你就不要自己讲自己是一个新闻人或媒体人、 嗯、 你可能更适合是一个艺人，这样台湾真的其实不就是一个艺人，现在台湾其实很多的所谓的新闻主持人把自己搞得跟艺人一样、 哎哎、这个 所以我觉得做 个 切割你可以有你自己的那一套价值观、嗯、可是请你不要用着新闻自由或你是一个有新闻情操的人、 嗯、 真的不是你就把自己归类在艺人、 哎、这个角度也非常有意思哈。在大陆电视主持人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 嗯、 你说他是新闻人、 嗯、 很多人觉得不是、 嗯、 就像佩芬讲的你是一个艺人，你可能跟娱乐圈因为你跟名利沾得太近 很难，说实话，这确实是现实， 嗯， 就不沾上一些恶习啊， 这个， 或者这个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来专门说说这个行业， 嗯， 跟港台区别也非常大， 嗯， 三立化新闻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刚才我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可以探讨一下，就是电视主持人， 嗯， 中间分很多嘛，有的是主持综艺节目的，有是主持新闻节目的， 嗯， 但是我也是听说的啊，说央视呢其实主持人的工资也不高，不过现在也， 嗯， 也大家越来越知道了，水均益不是出书嘛，他说其实我月薪真的没有28万很穷，那很多人也出去走穴呀什么的，接一些商业演出啊，因为需要这些来维持他们相对比较体面的生活， 嗯， 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工资不高，所以呢这就导致呢他会主动的寻求这些机会去进行一些演出， 嗯， 那你一旦是主动寻求这些额外的，就是你本职工作以外的名和利的话，你就很难不陷入中间的漩涡， 嗯， 所以这个时候刚才许知远的那番评论，他也是一个更大体制的一个受害者，这个层面上也可以理解， 嗯， 但如果光就这个角色来说哈，你要是做新闻的，我们想象当中你应该是保持一个社会非常冷静的一个观察者的角度， 嗯， 你最好是名利远一些， 嗯， 否则你就不容易清醒，不容易独善其身， 嗯， 你就难免把自己卷进去。但是在大陆呢，这个就显得非常难，尤其是在央视这样那水那么深，环境那么复杂的地方。哎，我就很好奇，我就来到香港之后，我就发现大家对于主持人的这个身份的一些感觉哈，跟对大陆的这种电视台主持人的身份是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女的。在香港，我有一个香港的朋友，他就会说，他说为什么你们有的主持人可以做个20年、30年都不走的？ 新闻联播吗？ 我说这不是很正常吗？你说这么难爬到这么一个位子上，你有这么大一个话语权，那为什么要走？多光鲜哈！他说香港不是啊，香港觉得这个主持人不就是一份工吗？ 没错， 就这份工，他我有回报，我有付出。如果哪天的回报付出没有符合我的性价比，没有符合我的想象的话， 嗯， 我随时可以走的，我就换下一份工作。 嗯， 好像大家没有那么留恋台前， 嗯， 没有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明星的身份。 没错， 我身上有一个巨大的光环。 嗯， 至少在香港是这么一个情况的。 我就想说这个，就是香港的这种主播。 嗯， 你很少看到有明星级的主播的，他有点， 嗯， 真的比较可能是以前英国的这种传统留下来， 嗯， 一个主播他就是真的是念稿机，嗯，你看到香港的那些主播就是念稿机的稿子，反正一开机他就开 始读，而且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读完了以后他就下班了， 嗯， 然后真的写稿子他是整个是一个 team 在合作， 嗯，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特别出头的，你发现， 对对对， 综艺节目另说 啊，新闻主播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出头的，这个跟台湾跟大陆真的都不太一样， 台湾可能还不太一样，台湾你说的名主播还是 有的， 我能想象出几位名主播的样子，但是香港还确实没 有新闻方面， 所以我觉得真的环境不一样，但是台湾也慢慢渐渐的在香港化了， 嗯， 因为现在越多也不是说没有名，现在你所谓看到台湾的主播，其实你耳朵你眼睛闭起来只有一种声音，就每一台开起来其实都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种长相，就是要真的很漂亮的辣妹， 嗯， 就现在主播都往那里去， 嗯， 可是其实你说需不需要明星，有些时候我觉得新闻跟明星它其实不一定是完全切割，你像美国你说 CNN 或者是一些电视台，它很多我们在以前上新闻学的时候，它就是我们像巴巴拉瓦特斯嘛， 美国就比较多， 你会觉得它其实它就是这个台的明星， 对， 它但它也代表是一种品牌，也是新闻专业，是一种态度， 嗯， 我觉得那是整体的一个新闻环境来塑造，并不代表说走向了明星的路它就再也没有新闻热情嘛， 嗯， 那你说台湾以前的老三台就当年还在垄断的时候，它其实也出了很多的明星，包括现在在卫视的小丽姐，小丽姐是当年的华视的嘛， 嗯， 那刚刚我提到了李艳秋，其实她也就是当年的， 嗯， 那你说到现在其实她可能已经还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新闻要学的时候课本里面的一个， 嗯， 要一个对象嘛， 嗯， 可是我觉得环境确实不太一样，但你说香港这有些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市场的趋向，就像前两天我觉得自己很不对，可是我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就我看到了一个某一个电视台有个记者连线，一个女的在街香港街头，我觉得啊，怎么长这样也可以上镜？这时候其实你就反映了出来，其实就是一个 刻板印象， 就是一个市场。其实可能我不知道，我觉得内地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在台湾你现在真的是还得要上镜，你是要能够要外貌协会你要挑过的。那现在可能它更多是你的专业，我不知道香港是不是更注重专业。 香港真的就是打份工啊，就是你看英国也没有什么特别，你看刚才讲的美国真的有很多这种很有名的主播，但是在英国就少很多了。不过哎，我还能说一下上一节我有一个题目我还想讲一下的，就是刚才讲到樊叔讲到提到自大这个这个大陆的现在整个的氛围就真的很自大，很像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那时候经济刚刚起来的香港，香港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特别牛逼。 对， 然后可是这个整个的背景是因为整个经济起来了，他需要创造了很多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就业岗位，那些人以为自己当时的赚了很多钱成功是因为自己聪明，广东话说很好赖，其实不是的，你放个笨蛋到那个位置上，那个他也能他的位置太多了，你知道吗？今天大陆就有点像这个，因为整个的经济一起来以后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就业岗位，很多很多的新的，像那个什么80后90后的什么主编啊什么的，喂，那是你真的放一个笨蛋上去他也能胜任这个位置的好不好？他因为现在是人才供不应求的状况， 对， 不要觉得自己做了哪个位置就觉得自己特别牛逼，跟老一辈的那些，其实就好像现在的大学生只是当时以前的初中生的水准好吗？就是不要那么自大。 这个确实是一个情况，而且你会发现在你周边的人士他也是用这种有一点仰望的眼光看着你之后会加剧他们自大。你就好比对于主播这个身份的报道，我记得当时央视他们有一个庞大的摄制队伍去台湾，好像是柴璐还是谁，他在央视其实算不上非常有名的那种主持人，顶多新生代吧，就是有一定名气，但是我就看到台湾的新闻就每天追，就跟狗仔队似的，就追这些从北京来的从中央电视台来的主持人，他们在台湾要做什么，会比如说记者给他讲个笑话就逗他们笑一笑，结果他就成一条台湾的新闻了。我就觉得非常奇怪，我说这有任何的新闻价值吗？还是大家就把从央视来的从中国大陆去的就当做一个宝来看，因为你对这个地方不熟悉，然后你就会自己往他身上加了很多的神秘感，觉得他跟我们不一样。 叫脑补效果。 脑补 就是脑补，就是对日升刚也是一样。很多人看到他那个光鲜亮丽就脑补他肯定在私底下私生活也是个很好的人。 是 也是一个特别。对啊，就是 什么都是我们的模范。 不过樊叔你想多了，真的。这纯粹就是台湾媒体的一个现象而已，就是什么都可以拿来做。你现在如果大陆有个宠物团来，其实一样的做法，我觉得就什么东西都能做，倒也不是说对央视，你只说可能更多也许好奇多一点，但你说加光环倒未必。可是你说讲反方向来想，有些时候也许我们到内地去可能去跟一些可能电视台或是一些广播电台我们就去分享，我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说内地这个市场世界是挺大的，就是我很多东西是我要去见闻的。可是有些时候你因为可能你才来在台湾工作过，又在现在在香港，你会觉得他们看你会说哇，就是叫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老师，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他已经某些程度这些小小的作为你会凸显到，这就是人家在看你，或是他们有些时候让别人看的时候的那种， 因为那个不是央视，可能你还能感受到他们哇，如果央视来的可能是另外一个景象。倒是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讨论点，就是说到底是体制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那你是不是在这样一个体制之下真的就没有办法独善其身，是不是任何一个放在这个位子上他就一定会作恶，一定会变坏，甚至他从的反腐败方面有什么样的标本意义。因为确实同一天啊，就是中纪委查的还有两个级别更高的官员，但是没有人去在乎他，大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芮成钢。那他在反腐败这个层面上有没有一些真的是标本意义啊？我们三体化新闻最后一部分来聊聊这个，等会儿见。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还有徐记。哎，你说这个能不能独善其身的问题哈，我就想到我上个礼拜看了人物最新的那一期，他们就做了一期张艺谋的封面嘛，有一个细节我印象也非常深，他就说张艺谋当时在威尼斯电影节，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拿奖的时候，给这个编剧芦苇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幕什么吧，拿完奖立刻去后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列举这部电影他们认为哪些地方做的不好，当时才拿完奖啊，然后编剧，所以他说我非常非常震撼。还有一次呢，是陈凯歌，当时他拍《霸王别姬》的时候还是什么，就名声越来越大嘛。大了之后呢，他也是接他的编剧，他那时候是开了一个超豪华的，就是加长版的什么车子，去接他，然后还在车子上就给他说，你在车子上就可以吃饭啊、喝酒啊，就是那种完全非常奢侈的、很高端的体验。当时那个编剧就说：“凯哥，你有一天你一定会被名声所累。”就是这些导演们哈，虽然我不知道新闻记者、主持人你能不能就这么划等号，但是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做着有一点点相通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做节目，有的时候你也会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创作者，或者说是一个观察者，是有一定是需要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情节和情怀的，你才能够把这个事儿给做好，就做得比较纯粹。但是当你名声越来越大的时候，可是你坐在这个地方，你又要去追求这些。你名声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身边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单纯的环境，你只是做好那一件事情，你必须处理非常多的以前想象不到的因为名声所累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我又觉得对芮成钢你就稍微有一些的理解，就觉得这个位置上可能还是有身不由己的情况。 而且你还遇到一个时代，网络的时代，以前你他自己就搞公关公司的嘛，以前的话他可以通过公关公司把那个所有的媒体的都给封嘴，你现在网络上你是防不胜防啊，你完全堵不住网民要对你的评论啊什么的消息的散播，完全挡不住。 而且他现在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把自己隔离掉，就是你如果经营微博微信的话，你一定会每天看看我今天又涨粉丝了，我粉丝有多少评论了，我的书卖的怎么样了，就是你会自己不自觉的会卷入进去。所以真正的一个完全的清醒者我觉得不存在在这个时代。 不过我觉得还是当然环境有它的现实在，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还是深信取决于个人。我又要举我前老板的李彦秋的例子，他这是在专访里面他提到一个，就他对自己的路非常清楚，他要做一个媒体人，他有他的坚持在，所以只要每次有朋友当官他就要断绝联络，因为我站在你的对立面，我要怎么骂得下你？如果我们每天晚上我在这骂你，然后晚上我们两个来去吃饭，这东西像什么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当我自己知道我走上了这条政论的路，我很多东西我是要牺牲的，我没有应酬，我要把这个环境，对，环境可能会让人迷失，可是有些时候你可以做的是断绝这个环境，像苦行僧，可是有些人会觉得何必呢？ 何必呢？ 对，但是这就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如果说我今天想要在我的政论领域，我想要有我的专业跟我的中立在，那这个东西就是我的选择。所以 对， 没办法， 这个态度太脏了。 清醒的人他做的那些事儿是你看不到的， 是 只有那些不清醒的人干的事儿你才看得到。 只是有一个指标，可能现在大家可以试着去拿它去衡量，就是一切做这种台前的工作。如果他有一天就是突然之间变得很有钱，然后就是名利缠身，要非常小心他现在做的这个事情还能不能像当初他走上这条路的时候， 对啊， 记得那些所谓的初心。 那些傻傻的粉丝，你们觉得一个人能够火得像芮成钢这样子，你还觉得他是一个男神，那是你们天真好不好？跟芮成钢本身没有关系，他在这样的体制里面他能做到那个位置上，你还相信他是那个纯洁的小男生，那真的是你自己的问题，粉丝的问题了。 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界限，当你做新闻的时候，你跟政治跟商就是钱这个领域其实是一个界限，有些时候你仿佛在我们可能很多的高官这些顶尖人物真的会迷失自己，会，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要记得其实它是一个博弈，有些时候你仿佛得到什么其实也只是被利用而已，就像你说我们之前那边火纸牌屋不是这样吗？那里面那个记者不是因为拿了这些料就火料就已经红了吗？可是最后他的下场，所以有些时候保持清醒其实是保护自己。 是，倒是徐记说的，对于粉丝哈，可能因为当时 事件爆出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粉丝他想去维护他的偶像，可是不敢，因为你绝大部分都是站在他的对立面的。我就觉得你如果是骂这些粉丝比较 low 啊，比较不理智，好像也不太公平，因为你确实大部分人他自己他没有能力，或者我没有机会，我没有资源，我去辨别他在电视上你在书籍上给我推销的这些是不是真实的。就这些有的时候你不能对这些读者和观众要求过高，因为我可能接收的信息来源我就只有电视上，或者我就买了一本书。可是呢，大家需要保持怀疑的心态吧，至少就是对任何人我们都不要急于的去下结论哈，就是缓一缓，冷静一冷静，想一想再说啊。最后两位对这个什么反腐败的标本意义有什么看法吗？ 反腐败主持人媒体会成为反腐败的一个新的生力军吗？最近今天不是出来一个熊孩子成为反腐败的生力军吗？就是有一个 说我爸从来没看过是吧， 对， 结果一人肉， 网上说他爸多么廉洁啊，是个好共产党员啊什么的，然后结果被一人肉发现，哎呀，所以这样可能主持人接下来也是一个新的生力军、啊、 是。哎，我有一个看法，我觉得你从央视他现在揪出来一揪就八个被带走，就现在舆论你是讨论这个人不远远不够， 是 最主要的还是跟我们以前揭露的各种蛋一样，他各中的细节、你真正利益输送，你输送的细节是什么，就是这个他绝对不是个案，我相信他肯定是一个现象。依据现在的一个惯例，就说现象里面我找一个最突出的，我先让他做一个杀鸡儆猴的一个效应，但是接下来这些你又要说到制度上是有什么样漏洞吗？那这些会有什么跟进？不知道，但这些可能是更加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好，非常谢谢今天许记啊远道而来，也谢谢佩芬参与三D化新闻，希望很快就再见许记，好，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